第六单元，我要一个炒鸡蛋。词语： 服务员、菜、在、来、吃、主食、碗、米饭、还、别的、了、谢谢、喝、啤酒、可乐、大、小、炒鸡蛋、土豆丝儿。句子： 一，你们要什么菜？二，要一个炒鸡蛋。三，再来一个土豆丝儿。四，吃什么主食？五，还要别的吗？六，不要了。 情景：一，你们要什么菜？ 要一个炒鸡蛋，再来一个土豆丝儿。 吃什么主食？ 来两碗米饭。 还要别的吗？ 不要了，谢谢。 二，你们喝什么？ 来两瓶啤酒。 还要什么？再要一个可乐。大的吗？不要大的，要小的。 活动：语音，朗读下列词语： 菜、主食、米饭、土豆丝儿、炒鸡蛋、可乐、啤酒、大的、小的、别的。即学即用。 真好吃。